Hello， 又嚟到我得打電影時間啦，因為今個禮拜咧，我又要出 trip 上咗廣州啊。不過我唔係搭高鐵㗎，得唔得？我係搭翻呢個直通城際直通車嘅。咁啊，所以變咗個錄音時間啊，就唔到同各位數榜，亦都咧只能夠喺禮拜三之前啊，同大家錄咗呢個銀魂二啦。咁當然都講咗兩個禮拜啦。咁啊，由翻阿銘啊同埋芬芬主講嘅，咁我輔助住咁講。咁啊，我都係要禮拜六先翻到嚟香港，再睇翻呢個禮拜嘅戲，咁所以變咗咧就要自己分開錄啦。咁你不打電影時間，咁我錄之前我聽咗你哋嘅頭一 part 數榜嘅，咁啊先講下咧，即係呢個大迷信三咧，其實嗰一個人氣又唔係我嚟噶，咁我暫時都仲未就到時間，就過去北角新光戲院嗰度睇呢套咁嘅經典，亦都我可以話係神作啊，因為咧即係上咗咁耐嘅一套港產片，咁啊～但我都有時間，我都會睇嘅。咁啊，但係未睇嘅。咁啊，嗰個一個人氣嗰個咧，唔係我嚟噶。咁啊，今個禮拜咧，反而其實科幻嘅電影又唔多，尤其是如果呢個禮拜四上嘅戲啊，更加冇乜嘅。不過咧，喺中秋節咧，就有套卡通片啊偷張上，即叫做優先場，就喺呢個中秋節嘅假期嗰度上咗啦，就係、是、叫做《尋找小腳白》。咁啊，所以咧，今次就都會重點同大家講下呢套先。咁啊，先講下呢套《尋找小腳白》啦。特別在咧，其實就係荷里活班底嘅呢、這個CG 動畫電影啦。咁啊，製作班底咧，其實佢根據個原著咧，就叫《雪人蹤跡》啊。咁係一套即係我唔知係咪即係童話故事定係啲乜嘢啊？咁就係話係一個兒童圖書嚟嘅。OK， 咁如果譯翻呢個香港個譯名咧，就叫做塞爾吉奧帕布洛嘅兒童圖書。咁我估都係一套即係經典嘅兒童圖書，講嘢呢個世界有雪人咁樣啦。咁就拿呢個做藍本，就改編成一套咁嘅電影。咁而製作公司咧係華納兄弟動畫製作公司啊，咁啊變咗我都唔知佢之前其實華納兄弟做嘅 CG 動畫之前有冇第二啲啦。咁呢套你問我喺個技術層面咧，就都 OK 嘅，不過就可能就啲造型上啦，尤其是個大腳白，即係個男主角啦，咁啊嘅造型又可能啊，一來太大隻啦，二來就個嘴又大，個口唇就喇叭嘴，咁啊未必話真係好討好，咁啊出到嚟咧，其實喺即係應該話全球票房都係普通嘅啫，又唔算話好爆。咁啊，以呢個叫原創 CG 動畫嚟計咧，可能都個票房都有啲強差人意嘅。OK， 咁但係我睇完就發覺其實套戲又唔係咁簡單嘅。第一就其實佢背後講嘅嘢咧，都唔係真係火小朋友，反而好值得咧大家，尤其是一個對社會學嘅反思。咁呢套戲如果由講唔斷氣去傳譯咧，可能啊，足以夠佢寫一兩萬字嘅文章嘅，得唔得？咁啊，背後個意義都幾發人心性。咁啊，稍後會再講啦。咁啊，先講講故仔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咁就喺呢個大腳白嘅世界咧，佢哋就住咗喺呢個山上面。咁喺個大腳白嘅世界就話咧，山下邊嘅雲咧，咁佢個山係長期都有啲雲啊覆蓋住嘅山頂啊。OK， 咁山下邊咧，佢就話其實下邊又係無底深潭。就話唔知又係由有啲牛好似係有啲牛咁啊堆疊上去，然後頂住咗個山頂，咁啊山頂上面就住咗呢個大腳白啦。咁呢個世界淨係得大腳白嘅啫。咁呢個就係大腳白嘅世界觀。咁而上面你遇個大腳白就全部都係咁樣啦，即係毛神神白色大大隻咁啊。你就咁睇開頭，你唔知個比例原來咁大嘅。到直至佢真係有人類，即係意思小腳白就係呢個人類嘅種族啦，真係出現咗，咁先知道原來咧，佢一個拳頭都有大概一個人類咁高啦。咁即係代表咧，佢揸住一個人類喺手咧，係可以真係揸手就可以碾死㗎啦。咁而個 個比例就可以擺得喺個人類喺佢個膊頭度。我估佢大概好似個人有個大腳八個頭咁高咯嚇，個比例咁好誇張嘅。咁所以你企埋去咧，嗰啲人類就即係接近到佢腳爭多少少個位。咁啊抬頭望上去咁樣就一隻大腳八咯。咁啊即係大概 size 係咁 ，OK。咁啊，個故仔就講話個男主角其實就係一個都叫做有特別任務嘅。佢一家咧，即係應該話佢有個爸爸啦。咁佢爸爸咧就係負責咧，原來就係每朝咧負責敲響一個銅鑼。OK， 咁佢敲響嘅方法咧係由佢連人戴住個頭盔，揾個好大嘅一個海啊，即係嗰啲。你當拉弓啦，咁啊坐咗喺度，咁啊然後就有啲石嘅齒輪啦，咁即係都好原始啊，咁啊拉住，然後跟住撳掣啊，飛咗連人戴個頭盔飛埋去撞落個銅鑼度，咁個銅鑼就好大嘅，你當好似一兩層樓高嘅掛咗喺空中嘅銅鑼，咁一敲響咗佢咧。然後就太陽就會升起，咁就叫醒咗當地即係嗰啲其他大腳伯嘅村民，咁就開始工作啦咁樣。咁即係你當個世界觀係咁。咁而負責敲響銅鑼嗰個咧，就以往都係男主角呢一家族嚇、啊，即係佢嘅爺爺啊、太爺都係負責呢個崗位。咁啊嚟緊咧都由男主角去繼任嘅。咁男主角對於即將可以做到呢個神圣任務，而且由個大長老啊，俾個頭盔佢個喊，佢覺得好光榮嘅，咁佢亦都好深信呢、這個長老講嘅嘢，同埋呢個大腳白嘅世界觀 ，OK？ 咁其實咁嘅啫。咁而當中個長老咧，佢又講到咧，原來呢一個大腳白種族所相信嘅信條咧，都係來自一啲咧石頭嘅。咁嗰啲石頭佢又稱上面又會有啲圖案啦，就似好似象形文字咁樣，有圖案有圖畫，咁就喺憑住一嚿石咧。可以顯代表咗啲知識啦，亦都代表咗啲大腳八以往嘅傳說啦。咁、那個長老就會掛曬啲聖石喺身上面嘅，咁啊，所以佢哋就話佢哋大腳八嘅知識咧係來自呢個聖石嘅，咁所以可以講話佢哋嘅種族係建基於聖石嘅文化嘅。咁呢度都喺個故仔入邊有特別講。咁而所有人都信佢聖石所傳出嚟嘅價值觀同埋知識，包括就係話原來呢個世界就係得佢哋嘅啫，而又 kick crack 咁樣即係雲下邊就唔可以去嘅，好危險嘅，無底深潭嚟嘅，冇人會夠膽跳落雲下邊嘅之類咁樣。咁而跟住就因緣際會，男主角有次就練習打個銅鑼，但誰不知咧，因為佢練習個銅鑼飛出去咧都要有啲技巧嘅，咁佢又飛歪咗，試過好多次都打唔中，最後一次仲更加。因為要及條女，咁條女邊個咧？你可以話係戲中嘅女主角啦，亦都係大腳八，不過咧女性大腳八嚟嘅，而且佢就係個聖石長老個女。OK， 咁而戲入面咧，佢就都係咁高咁大啦，不過就長頭髮，加上個塊面就會即係圓氹朵啲嘅。OK， 咁啊，但係就你問我喺畫出嚟個表現形象，佢就唔算係一個好靚嘅女仔，特登唔係畫到佢好女性美，而係畫到佢圓氹朵咁樣嘅。咁呢樣就可能喺個造型設計上又未必即係討好到一般嘅觀眾。咁而就講一路飛過去打銅鑼嗰下，咁啱嗰個即係呢個女主角就行出嚟，咁佢就掛住及佢，咁因為都暗示原來男主角不嬲都暗戀呢個女主角嘅，咁於是就飛歪咗，甚至乎就掂都掂唔到個銅鑼，然後就跳飛咗去到個山個山崖邊啦，咁啊其實都冇嘢嘅，不過就咁啱個山崖邊咧。就有架飛機失事，咁就大家見到 trailer 嗰架飛機，咁於是就真係穿過咗啲雲啦，咁啊炒咗落個山度，咁啊仲追住佢，咁佢又覺得有啲一場驚險咁啊，跳來跳去啊，避架飛機咁之類，咁而呢個飛機上面跳咗個江山，就係嗰個人類嘅男主角啦。OK， 咁人類嘅男主角咧就帶住鋼傘落咗嚟，咁於是大腳八咪見到佢咯，咁佢仲就發覺咁細嘅呢個人咁得意嘅，咁加上佢只腳又好細咁啊，於是就話叫咗佢做小腳八咁樣，咁佢就原來自小喺個聖石入面又話咧呢個世界冇小腳八存在，咁但係咧喺佢哋嘅叫做大腳八個入邊咁有啲小朋友啊嘛，成日都話咧呢個世界有啲咧即係小腳八嘅咁啊，但係就好似我哋講話尼斯湖水怪啊。 嗰啲即係一啲叫傳說生物啦嚇。咁佢哋啊，總之又話講到嗰啲小腳白咧係好恐怖、好邪惡嘅咁樣。咁但係就當係傳說咁樣當佢講嘅啫。咁佢又見到好好奇啊。咁而 Kit Kwak 咁啊，跟住就然後嗰、那個小腳白。即係嗰個人類嘅主角就因為佢仲帶住個角落傘㗎嘛，咁於是就後屘哇一輪嗌完驚完，咁佢都驚嘅，因為佢見到小鬼伯都驚㗎。咁小鬼伯後屘醒翻，即係意思個人類見到咁大隻水即係雪怪咁啊，梗係都驚啦。咁跟住然後就一陣風吹，咁佢就吹翻落個舊雲度，咁啊離開咗嗰個山頂嘅。咁但係佢架飛機咧仲殘留咗喺度，咁於是佢就好興奮啦，走入去個村莊同人講就話：哇！原來真㗎，發現咗呢、這個有小腳拍㗎呢個世界。於是帶領啲族人去睇，誰不知咧陰差陽錯，當佢行埋去嗰陣時咧，佢自己行第一個嘅。咁佢都仲見到架飛機，咁但係架飛機因為咧雪崩啊，咁已經咧瀉咗落去個懸崖嗰邊。咁到佢行埋去之後咧，好興奮啦，跟住震動咗啲雪咧，咁啊即刻架飛機又跌翻落個雲層下邊。即係叫跌咗落山底啦，咁所以變咗啲村民嚟到，發覺冇咗架飛機，亦都冇任何殘骸，加上有啲雪遮咗嗰啲痕跡，咁更加變咗冇個物證喺度，咁啲村民又話佢，即係肯定係講大話，一係就係你因為要試撞嗰個銅鑼啊，肯定撞到有幻覺咁樣，於是啊村民就唔信佢，咁但係佢自己啊深信自己，因為佢掂過嘛，亦都掹攞嗰隻鞋嚟睇，咁佢啊深信自己冇錯，咁啊於是啊同個長老拗啦，最後個長老咧甚至乎就覺得佢喺度搖危言聳聽，咁中間個位咧一輪嘅辯論啦，咁啲村民又兩邊都質疑緊嗰陣時啊，長老出嚟咧，最後長老就話。你係咪唔信呢個聖石？咁如果你話呢個世界有小腳白，係咪即係代表聖石錯？係咪咁樣？咁點知佢就仲大膽講話？我唔係唔信聖石，不過我肯定，我頭先我真係摸過佢，呢個世界真係有小腳白嘅。咁於是就去咗一個變咗立場上嘅宣示啦。咁啊叫做變咗係呢個男主角，即係意思呢個大腳白。就係人啦，咁就叫做帶頭質疑信石嘅可信性，咁於是長老咧迫於無奈，就算去阿爸求情咧，都最後就褫奪咗佢係呢個大腳白種族嘅資格，就叫佢流放喺山即係村外。咁當然個山頂咧都大嘅。即係除咗呢條村咧，其實都仲有空間嘅 ，OK。咁但係就都唔係話想象中大到成個香港咁大咁，不至於嘅。咁所以佢就變咗流落咗出去，就唔可以踏入村口。咁喺出邊又都喺個冰天雪地嘅啫。咁啊，於是就喺度好慘啊。咁佢又望住個雲咁之類。咁點知嗰陣時咧，先發覺原來咧喺佢哋大腳八入邊咧，其實個女主角即係意思個長老個女咧，其實原來佢不嬲咧有個秘密組織嘅。另外就有個好大隻嘅大腳白，即係身形仲比男主角大隻嘅，就再加有個多嘴嘅，我唔知好似女都係女性大腳白，再加一個咧好細粒又好嘴炮嘅，亦都咧成日講啲好負面嘅，即係好放負嘅。兼仲有啲貪生怕死嘅一個大腳白，咁啊五個原來係咧有個秘密組織，咁於是佢哋就出現啦，就帶咗個男主角入去個山窿，咁然後原來佢哋咧係一個叫秘密嚴集小腳白嘅一個秘密組織，咁而個組織嘅領袖正正就係女主角啦，亦即係長老個女，咁原來長老個女咧係一直都信咧呢個世界有小腳白，而且佢亦都係質疑聖石講嘅嘢咧係個可信性嘅，咁於是就秘密放俾呢個組織咯。咁而佢以往已經咧有啲證據啦，包括揾咗呢個人類嗰啲衫啦、人類嘅鞋啦、人類嘅嗰啲物件啦、眼鏡啊之類，甚至乎攞咗佢一卷廁紙啊，得唔得？咁佢就咁樣會有啲咁嘅笑位，又話呢個廁紙記載咗人類嘅知識咁之類，咁但其實係廁紙嚟嘅。OK， 咁類似咁樣咯。咁於是佢哋啊密謀就話要證明自己啱，咁啊唯一嘅方法。就係諗住捉一隻小腳白，即係人類 俾條村俾大家見到。咁於是就然後就佢哋就有個裝置啊，即係可以綁住條繩垂啊，大腳擺落去。佢就話決定就要落去個雲層下面，究竟係咪如聖石所講雲層下面又係虛無乜都冇呢？咁於是又叫放啊男主角落去咯。咁誰不知放嗰陣時咧，又有啲因緣際會咁啊條繩啊斷咗，或者叫做唔夠長啦。最後咧啊男主角就真係跌咗落個雲層下面嘅。咁佢又好搞笑嘅，最尾跌咧，其實嗰座山又好高嘅，咁所以跌咧跌出咗個雲之後，都仲要跌好多米㗎，起碼跌成我諗分分鐘成10,000米，咁先落到去地叫做地面啦，咁都係好多仲係好多雪嘅，咁佢鑊鑊咁樣跌法啦，啊大概百年唔會死嘅，咁啊總之搞搞笑笑，跌咗落去又會有個人咁樣嘅形狀嘅印，但又會捐翻出嚟冇事咁樣咯，咁你當卡通片係咁啊，咁跌咗落嚟又發覺哇，原來真係嘅，個雲層下邊其實有樹嘅，有另外有條人類嘅村莊，咁甚至乎就有另一個好靚啊河水啊，或者好靚嘅太陽景啊咁之類，咁變咗就即係都知道，起碼聖石講嘅嘢就已經有錯啦。咁跟住落到去就喺個酒吧度，咁啊 Kitty Cola 就再遇翻呢個。嗰、那個人類咯，咁呢度頭先講漏咗，咁人類其實都有個背景嘅，其實人類嗰個咧係以往好出名嘅 YouTuber 或者叫電視明星，係專負責咧，即係去拍一啲咧，即係去嗰啲歷險啊，去嗰啲叫做極地探險啊嗰啲咁樣嘅 YouTuber 嘅。不過就因為都冇乜特別新嘅景點，加上咧而家嘅網絡文化就可能要搞笑啊，要惡搞，咁佢嗰啲咁正經嘅。嘅嘢咧，咁就開始冇人睇。咁啊，後屘佢就仲話去拍一啲咧叫做瀕危生物啊，或者一啲叫罕見嘅動物。咁佢之所以會出現喺呢、這個大腳伯呢個山附近，就因為佢想拍有隻蜘蛛嘅啫。OK， 咁然後因緣際會先遇上啊大腳伯或者飛機失事咁之類啦。咁所以變咗佢咁嘅存在。咁呢度講話佢本身因為個 YouTube 人氣就大跌啦，拍嘅嘢冇人睇啦，咁佢都好心灰意冷。咁但係後期佢又收到風，知道原來有呢、這個呢、這個叫做大腳伯嘅存在，咁於是就不過我講咗話，即係一開始出現嗰個就真係飛機師嚟嘅，即係嗰個其實唔係人類個男主角，咁於是。後屘又落咗山，又講佢哇，即係好驚啊！係咁同人講話上面真係有大腳板，但係冇人類信佢啦。咁但係而呢個男主角就聽到，咁佢又覺得有得做，咁最後就真係喺個村莊度遇上呢、這個大腳白男主角。咁啊兩個仲即係變咗化敵為友，兼又變咗有段友誼啦。咁呢度有啲笑位嘅，因為人類說話咧就用英文啦。咁大腳伯喺個村莊入面，大腳伯與大腳伯之間咧都係英文嘅 ，OK？ 咁即係我哋如果睇係粵語版啦。咁而粵語版呢個都特別提啦。男主角大腳伯咧就係、是、陳家洛配音嘅，女主角大腳伯咧就係、是、魏思雅配音嘅，咁叫有兩粒星幫手配音嚇。咁、啊、至於嗰個人類嘅主角咧就唔知邊個配啦，應該係正常專業配音員配嚇，冇、啊、特別 highlight 佢。咁原來喺人類眼中，佢會播翻出嚟，就人類聽到大腳伯講嘢咧，就會全部變咗啲嘢。野獸嘅叫聲，嗷咁樣嘅，咁但係由大腳伯聽翻人類講嘢，就會變咗啲咁樣，咁即係代表你兩個種族其實就冇辦法唔願意溝通，咁而人類眼中聽到大腳伯講嘢又變咗好恐怖嘅把聲嚇，咁你預有個咁樣嘅笑位，咁當中就靠即係憑住呢個語言嘅溝通唔到，就會搞咗好多一啲錯摸啦，又找咗好多笑位出嚟嘅，咁呢樣嘢都幾怪。咁而最後就佢又帶咗阿人類上山，跟住就真係去到個村莊，就同所有嘅人咧展示咗呢個人類。咁啊兼去啊人類就拍埋片啦，咁啊跟住然後就放埋上網，咁啊於是紅咗嘅。咁而 Kikla 咁啊變咗，哇！啲村民咪即刻質疑聖石咯。咁於是就長老出嚟啦。咁啊長老就話咧，就長老就指鹿為馬啦。咁佢就話呢個其實唔係人類，其實佢係一隻牛嚟嘅啫。 不過咧生得瘦削啲嘅牛咁樣，其實以往都試過有咁樣嘅品種嘅，不過大家少見啲咁解啫。咁夾硬話佢係牛，咁當然村民又都半信半疑啊。咁但係之後咧就話叫阿男主角就入去個呢個聖地，咁佢聖石咧，即係佢哋長老住嗰度有個位啊，即係話唔可以俾平時啲大腳白村民入去嘅。咁啊帶咗佢入去，咁入去咩嚟咧？原來上面又有好多嘅，又有啲古文啦、啊。即係古嘅圖案，就係、是、以往大腳白嘅種族咧畫咗喺個壁上面嗰啲壁畫啦嚇、啊、圖案嚟嘅，好似象形文字咁有圖案有成。咁原來就話咧，阿長老就同男主角講出咗真相。咁原來長老一直就會傳遞到個知識，就一定要每世世代代都要傳呢個世界觀俾佢嘅所有村民。原來個 point 就係為咗要保護佢哋嘅，因為好耐。之前咧，大腳白曾經都落過山腳，但發覺被人類屠殺，捉嚟做研究。咁於是佢哋無計可施，先匿喺山上面，因為知道咧人類喺山上面啊好難生存。咁啊，然後咧仲做咗一個大型嘅機器。咁呢度講啦，因為喺個村莊入邊咧，每個村民都要各司其職嘅，佢哋一瞓醒咧就要幫手啊咩掘雪啊。作啲冰啊，咁然後咧就話要抌落去一個有個窿嘅，咁、那個窿咧佢就話係山神個口嚟嘅，咁咧不停喂佢食冰，就令到咧就話下邊其實佢話佢座山咧係由啲好大隻嘅牛咧孭住，咁啲牛咧就因為好熱嘅，佢就話要降温，所以咧你每日都要作啲冰咧俾佢哋咁樣就食冰降温，咁呢個世界先會穩定嘅。咁啊呢個傳說就一直所有大腳白人嘅都信，咁。然後先發覺原來嗰啲冰咧抌咗落嚟，其實喺個山中間咧，祖先喺個山洞度咧做咗一個好大型嘅裝置。咁呢個裝置啊好簡陋嘅，都係由啲咧可能一啲好似 finstone 咁啦，即係由啲石啊、繩啊，而家有啲鋼鋼啊、啲齒輪啊，其實一路運行住個目的就用山日下。又有啲熔岩啊，熔咗啲冰，然後就會有啲齒輪帶動嗰啲抽氣線，就將佢嗰啲長期嗰啲冰融咗嘅水蒸氣咧，化成呢個霧，就噴出去個山中間，咁然後導致呢個山頂咧長年都有雲遮住咗，就等人類睇唔到咁樣。咁啊，系啦，咁啊，即係搞搞少少咁樣啦。咁啊，但係佢睇完個裝置咧，最後亦都講咗就話，原來咧，即係我哋要作呢個古仔咧，祖先就為咗要保護村民，因為咧唔想啲村民走出去，亦都唔想咧人類上嚟啊騷擾我哋。咁啊，亦都咧唔可以俾大腳白知道有人類嘅存在咁之類。咁最後咧遊說咗阿男主角。就叫男主角出翻嚟咧，就當眾講真講大話，就話男主角咧都後屘我翻到去查證啊，原來咧嗰個人咧就真係一隻牛嚟嘅咁樣，咁啊變咗啲村民都信佢，咁啊變咗就去日常生活啦。咁但係當然個第女主角即係意思阿長老個女又唔信啦，更加就會覺得咧係男主角背叛佢，仲會既夠膽即係當眾講大話，咁佢又好睇唔起啊男主角。咁啊混亂之中咧，仲去啊帶咗個人類就走翻落去，跳翻落下邊雲層下邊，就送翻去翻屋企嘅咁樣。咁呢度故事都去咗四分三噶啦。咁之後咧，就咁送翻去屋企咧。咁啊個女仔第一次接觸人類社會啦。咁佢話佢個高度咧，大概佢有三層樓高。咁所以咧，行到去個酒吧咧，大概你預就嗰啲大腳白有一間酒吧。咁嗰啲酒吧就你當好似啲唐樓一啲村屋啦，咁都有三層嘅，咁啊都有啲霓虹燈嘅，即係唔係話簡陋到好似木屋咁嘅。咁下面再行遠啲咧，都有個叫城鎮仔，起碼都有噴水池啊，有馬路啊，有車啊，有啲咁樣嘅小屋咁樣咁一個鎮咯。咁佢就去到哇好好奇啊，又搞啲搞到，咁最後就贏咗啦，就更加俾啲人。影曬相，咁同期個男主角咧，即係落翻去就發覺，因為佢之前上面就冇咩 network 啊，咁啊原來落翻去就已經有段片咧，已經擺上 YouTube， 咁啊跟住就發覺哇，全世界好多點擊，又話終於發現大腳白啦，咁啊好多人啊打電話俾佢話要去做佢代言人啦，要問佢哇再攞啲片啊咁之類，咁佢都已經成咗名啦，咁但係換來咧啲人類一見到大腳白想捉佢啦，咁於是就有啲喺下面有個動作嘅。 場口啦，追追逐逐啊，揾啲車啊，又揾啲弓箭射佢啊，揾啲網鬧佢。咁最後緊急關頭咧，長老就揾啲嚟到，咁甚至乎有直升機後屘。咁啊，長老嚟到咧就揾啲聖石咧打爛咗架直升機，咁啊叫做救翻啊女主角。咁但係同期咧，男主角同嗰個叫做人類咧就分開咗，又叫引開咗一啲警察啦。最後揭骨啦點咧？原來調翻轉就由個人類。佢又話講佢不嬲原意啊！依、這個 YouTuber 咧喺未揾到大腳八嗰陣時，佢冇諗過真係揾到啊嘛！咁佢話佢係諗住咧整咗套衫，就諗住揾佢扮大腳八，咁而又不過冇可能啦，其實大腳八咁高，咁佢又話係咩？最尾著高橋扮咁樣咯，咁最尾當係有套咁嘅衫啊！最後由個人類咧著嗰套皮囊衫咧引開咗啲警察，咁從而救翻個大腳八，咁佢可以咧幾個人咧就行翻條秘密嘅通道，就行翻上山咁樣。咁、啊、最後就叫有啲 YouTuber 良心發現，咁最後都唔會借呢個大腳八去上位，咁等佢哋回歸翻呢個平靜生活，咁叫做故事就完嘅。咁但係嚟到完咧，咁當然又有啲交代，男女主角最後話和好啊，攬埋啊，亦都認同佢啊，因為男主角又救咗啊女主角咁樣，即係意思係大腳八男主角啊。咁但係最後就當到出緊字幕嗰下咧，然後就出咗叫主要字幕之後咧，就會播翻。咁原來講啊，男主角同埋個女主角上到去個村莊咧，終於決定講出真相。最後亦都感動咗個長老，就話個真相出嚟。咁於是咧，帶領住啲村民就一齊停咗部機。跟住咁啲霧散開咧，先發覺原來哇，山下邊嘅風景原來係咁嘅。咁同埋仲帶埋啲村民落到去個城鎮，咁就出現咗一扎大腳白企咗喺度，另外一扎人類就圍觀。咁最後就由啊人類嘅男主角就同呢個大腳白嘅男主角兩個慢慢行出嚟，跟住就好似 E.T. 接觸咁樣，最後就哇發覺原來佢哋大腳白雖然咁高大，但原來好友善嘅。咁跟住耶咁啊大團圓咁啊，即係叫做終於。讲咗真相嘅之余，亦都人类与大脚白共存嘅一个好梦幻嘅童话故事，咁就作结嘅。OK， 得唔得？好嗱，故事大概咁多啦。咁你问我整体嚟咧，佢啲笑位分布咧都叫做有翻咁上下密度嘅，都系主要都系喺啲来自嗰啲大脚白搞搞笑笑啊、跌跌碰碰啊，跟住见到人类又会错摸咁啊，同嗰个人类 YouTuber 同男主角大脚白交代。嗰段即係友情啊，中間又會有啲歷險啊，又會見到啲紅人。咁但係紅人咧，人類梗係怕紅人啦、啊。但係紅人原來咧同大腳白可以溝通。咁跟住原來個紅人就話：，你入咗嚟，我啱啱生咗個仔啊，喺個山洞度咁啊騷擾我啊咁樣，咁啊類似咁有啲咁嘅搞搞笑笑咁，但係都冇乜特別嘅動作場口嘅其實嚇。咁啊其實你問我如果講打咧，就真係得最後。人類追大腳八嗰場嘅啫咁啊中段尾段頭尾段都有啲基本嘅笑位咁笑位都有，不過就肯定又唔及啊，好似壞蛋搶門人啊，或者皮斯動畫嗰啲設計得咁精準咯、啊，咁呢樣都可能係佢喺商業上個票房失敗嘅原因啊。咁而實情講咧，你問我咧？其實佢係用大腳八，其實大家聽完都講，佢係似係講緊一個即係叫做即係叫做好都你可以當係反烏托邦嘅變奏嘅。咁啊，即係究竟而家我哋信嘅世界觀，我哋而家信嘅知識究竟係咪真咧？人類或者叫做即係意思側寫啊，人類會唔會你會反思到究竟去尋求呢個知識嘅真相？咁有冇諗過有？個叫做質疑知識嘅存在，咁啊質疑知識嘅真偽，咁有個咁樣嘅本心，咁啊表面就講呢啲咯，咁但係實情，我覺得佢其實成套戲其實係講緊咧社會嘅第四力啊。咩叫第四力呢？不嬲就話咩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咧，第四樣嘢去監控呢個社會運作就靠傳媒嘛。咁傳媒不嬲有操守嘅，就話所報導嘅嘢咧係一定係事實啦，就唔可以做到呢個叫真理歪曲。 信息嘅誤導同埋大眾恐慌。咁而長老正正做嘅嘢就係唔想大眾恐慌，所以誤導信息，將呢個大腳八嘅世界觀歪曲。咁其實長老係做緊一個錯誤傳媒操守嘅示範。咁而男主角就係做緊一個熱血青年，佢相信傳媒講嘅嘢，咁但係最後事實見到唔同。咁而仲俾個長老基於一個原因，就係話唔好引起大眾恐慌，從而轉改自己，逼佢公開講大話嘅。咁呢個其實就係好串緊，即係而家個傳媒生態，亦都你可以話當係放大到去周子瑜事件啊，或者好多真係而家尤其是網絡文化上，究竟傳遞嘅信息係咪真咧？係咪可以指鹿為馬咧？假嘅都可以，同埋有好多 fake news 啦、又或者可能好多假新聞啊，或者一啲即係五毛啊特別做嘅嘢，咁係講緊呢個傳媒嘅操守。同埋個反思緊傳媒嘅本質咯，咁我覺得套戲最想講係呢樣嘢。咁而最後得到當然個古仔就大團圓啦，亦都係好夢幻地講個長老又會聽新一代嘅年青人講，決定又公開做真相。咁而落到下面咧，人類又唔會話同佢哋炒大鑊，人類又唔會話有私心要捉啲大腳八做研究，咁又會咧叫做大愛包容，大家開開心心落團圓咁樣。咁當然呢一個係一個叫動畫嘅。好樂觀、好夢幻，亦都好正能量嘅結局。咁但係事實啊，當然唔會咁簡單或者咁淺白啦。咁人與人之間都複雜好多嚇、人性嘅醜惡啊，或者你會唔會衍生好多問題，咁都冇深入去講。咁始終都係一套動畫，咁但係佢確實係做咗個頭咧，俾人哋反思呢樣嘢嘅。咁當中亦都有串到啲 YouTuber 咧，為咗收視就不擇手段搏上位，咁亦都有講到，譬如喂指鹿為馬啦，咁帶出咗啲乜嘢咧？馬就係馬，鹿就係鹿，咁係馬就係鹿。咁如果我因為對大眾好，我應唔應該講大話咧？係咪應該要蒙蔽大眾咧？咁佢會有呢啲咁樣嘅價值觀嘅反思咯。咁我覺得呢啲咧，坦白講，如果小朋友睇，未必會感受到。咁我大人睇先會知，亦都知道佢係想用一個叫喜劇或者叫童話嘅包裝，實情係講緊呢個第四力嘅特質嘅。咁啊變咗就都叫做有啲深度嘅動畫。咁雖然喺香港好似都冇乜人講，咁但係都值得大家睇下嘅，亦都適合一家大細入去睇完咧。由父母咧教翻小朋友一個正確嘅一個價值觀咯，即係包括就係個追根究底嘅對真理追求嘅熱情啦，同埋要 keep 住時刻，因為而家都叫做信息泛濫啊，要 keep 住有呢個自我反思。自我去質疑呢個真相嘅本心，咁都係一個好好嘅教材，咁都適合一家大細入場睇嘅，好冇？好，咁啊講完套荷里活嘢，咁啊叫做合家歡就真係科幻啦。再講一套咧，就表面個名又好似都有啲科幻或者叫魔幻元素，咁就日本嘅《鄰座的怪同學》啊。咁頭先聽翻 Tasco 佢哋數榜講，套戲確實係改編自嗰個少女漫畫。咁就係鄰座的怪同學，亦都係等於就係咩清水富美家有做嗰套電視劇，不過就呢個就係個電影版咯。咁但係大家都係改編自呢個漫畫嘅啫。咁但係咧個故仔就完全跟呢個電視劇嘅，咁亦都係。冇咁多怪同學嘅，咁輪座怪同學就真係得一個啫，咁得，咁就係男主角應該有網民提我就唔好讀管田將輝啊，應該係菅田將輝應該係嘛，係啦，咁變咗我一直讀銀雲二都讀錯咗佢個名，咁抱歉先，咁多謝網友嘅指正啊，咁菅田將輝咧，咁就做呢個叫吉田春呢個角色啦，就係、是、去女主角隔離嗰個怪同學，咁女主角咩咧？你當女主角就係喺電影版。即係電視就係千歲富美家啦，咁如果係演員就係呢個土屋太鳳啊，即係意思喺電影入面啦做，咁佢飾演你當係一個都叫學霸啦， 讀書叻嘅，不過體育就好差嘅。咁而亦都係好認真學業嘅。咁而且佢咧都好細個，已經幾成熟，就覺得咧即係讀書緊要，就因為令到佢將來嘅可以揾到份有收入穩定嘅工。咁從而佢個夢想係想揾多啲錢。咁而且亦都係成日想賺錢，屋企經濟環境出麻麻嘅啫。咁而亦都講佢係一個好守原則、好守規矩嘅一個學霸嘅女學生咯。咁但係因為佢都靚嘅，講真，咁於是就都係有啲男仔都會主動同佢傾偈。咁但係佢又冇乜朋友，性格都比較孤僻嘅咁樣嘅一個叫做女學生。咁但係隔離坐嗰個咧，正常一開學就話講佢同人打交。咁於是就冇啦，咁就之後就停學，咁所以佢隔離嗰位不嬲都吉嘅，咁啊，然後就因為老師就話有啲唔知咩筆記啊，定有啲書啊，有啲功課要交俾佢，咁佢又冇翻學，於是就發覺原來佢住個區咧，就同呢個男仔報住嗰個區咧都幾近嘅，咁於是佢就焗住就要帶啲受老師所託帶啲功課俾呢個男主角咯，咁而男主角報嗰區咧，其實原來佢真係住嘅地方，其實係一個。嗰啲叫室內棒球場，即係嗰啲日本咪好興咧，即係啲彈個波出嚟，有個機器彈個棒球出嚟，咁然後你自己去揮學呢個揮棒練習嘅一個棒球場 ，OK， 咁啊。咁嗰個其實湊佢叫監護人係去舅父，咁佢就話咧，佢同佢父母話炒大鑊嘅咁樣嚇，咁於是就一直自小都住喺呢個舅父度，咁類似，咁點知嚟到？法國就呢個男主角出場啦，就係呢個菅田將輝。咁啊講佢係一個都係性格比較古怪，咁亦都好咧沉醉於自己幻想，亦都係咧好剛烈嘅嚇。即係總之我見到有人哋咁，佢一開學點解會打交？就因為見到有啲新開學嘅僆仔俾人哋恰，咁佢就過去打咯。咁呢度亦都話點解套佢有少少魔幻元素咧？因為如果你睇 trailer 咧，見到佢打呢個開學第一日打交咧，佢一拳。那些同學是可以飛了去即係老年咁遠嘅，咁而佢個打交打到好似有超能力嘅，啲人係飛開曬啊，啲車都喐啊，跟住又會打曬關鬥，咁又有會跳到好高啊，咁即係喺打同學嘅表現，擺明佢係當超級英雄咁拍嘅，咁啊變咗即係都有啲即係叫魔幻或者叫科幻元素喺入邊啦嚇，咁但係實情咧，除咗打之外咧，其實佢冇特別能力，佢亦都唔係好似因為齊木南雄的災難咁樣有咩特別身份，佢都係一個。人類就其實呢個佢個設定怪同學就唔係怪喺佢個身份或者佢個血統入面，咁其實純粹怪佢個性格嘅啫，即係講佢又不善交際啊，又會咧成日會啊，佢都真心渴望識朋友，咁但係啲人咧就原來就純粹當佢傻仔，咁樣就問佢攞錢飲飲食食咁樣嘅啫，咁所以佢一直都交唔到真心朋友，咁而且亦都覺得咧翻學校悶，咁但係自從見到女仔咧。佢就覺得佢就話係第一次有女同學肯主動過嚟屋企擺低嘢俾佢，佢好急動。咁加上我覺得都係因為土屋太鳳對佢嚟講靚啦，咁於是佢就話決定同土屋太鳳咪做朋友。咁於是就話因為朋友有翻學咧，我為咗要同朋友相處咧，佢都會選擇翻學咁樣。咁即係變咗咁樣就叫做翻學。咁啊翻到學之後咧，又發覺。鬧出咗好多笑話啦，又講佢又點樣 kick crack 咁啊，慢慢 build up 咗佢哋兩個，即係原本又冇乜愛情感覺嘅，但後屘又發覺個女，即係呢個女主角都成日會有啲嘢想改變啊男主角嘅性格，咁而男主角嘅單純或者男主角其實佢本身聰明噶，同埋男主角本身係學嘢好快嘅，好叻嘅，咁同埋當阿男主角決心去讀書咧，佢嗰年嘅佢因為相處一年應該，佢嗰年就攞咗。學校第一名啦，咁當然呢啲就即係其實係日本電影或者叫日本漫畫好中意就呢啲咁樣嘅設定咯。咁但係你知事實就冇可能啦嚇，即係一個唔讀開書嘅人，你幾咁聰明你都要讀噶嘛，其實係啊，就唔係話你考第一就考第一㗎。咁呢啲即係好粗糙嘅。咁但係冇理啦，咁啲日本電影往往都會呢啲㗎啦。咁跟住就總之有啲微妙上嘅感情變化。咁當中亦都有啲事件又講點樣一齊唔知點樣去睇戲啊、行街啊，咁又遇到啲乜嘢，咁開始有啲微妙感覺上嘅 嘅愛慕。咁但係成套戲坦白講好純愛嘅，坦白講佢哋就即係手仔都冇拖過，亦都冇話真正講過愛你，或者叫做真正嘴肯定冇。咁即係嗰種流於即係戀人未滿嚇、啊，朋友就又未至，即係又會高過親密個朋友嘅呢嗰種純愛關係。咁成套戲都係玩呢樣嘢。咁所以頭先馬仔講就話，喂，會唔會成套戲玩愛情呢？其實佢又唔重呢個愛情感覺嘅。咁反而就係著重就呢兩人嗰種即係幾即係介乎疏離與男女朋友之間嗰種即係叫做半近半遠嘅關係描述咯。咁其實成套戲你問我真係冇乜橋，佢就純粹兩個一啲咁嘅相處，又配合咧，其實佢仲有啲女同學嘅。咁女同學咧，咁啊最後都識到一班咁啊叫做會一齊喺阿舅父個棒球場搞生日會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叫做。哇！即係喺呢個叫做咩？我都是超人的姐啊！嗰套嘅戲入邊第二女主角咧都大波嘅，又兼都索嘅，唔知咩富野沙定咩？我呢度查唔到嘅，突然之間係啦。咁啊，即做過第二女主角，咁又會都索嘅，而且咧係啦，喺一個入叫夏日朝子嘅呢一個角色啊，就話講佢咧有運動天分，亦都叫做高人氣嘅美少女。咁咧，但係就因為咧好多男仔會同佢告白，反而佢就識唔到女同學。咁但係咧見到阿女主角，咁啊調翻轉又係咁孤僻咧，咁於是走埋一齊，咁漸漸地就同呢個女主角咧成為好朋友。咁就調翻轉佢咧，原來中意咗阿邊個嘅喎，就係、是、阿男主角個舅父，得唔得？咁但係因為年紀相差太大啦，咁就最後就佢表白咗嘅。咁但係就個舅父又唔接受，咁最後又兩個又冇即係當做翻朋友咁樣，咁有啲咁樣嘅情節。咁唔知都係靠啲同學同埋靠佢嘅幾奇怪嘅校園生活，又包括啊男主角曾經又救過啊女主角啊咁之類咁樣，女主角又俾人哋捉咗啊咁之類咁樣，咁然後就咁啊支撐住一套戲嘅啫。咁但係中間個轉折位咧，就係、是、男主角會認定啊女主角係世上最了解佢嘅人，咁但係最後先穿翻，我依度唔知漫畫係咪都係咁啊？咁啊男主角原來佢個身世咧，佢阿爸阿媽好勁嘅。原來佢阿爸咧係日本嘅參議員嚟喎，甚至乎係政界入邊嘅政黨嘅元老級人馬。咁而最後就因為阿女主角嘅冇話教導啦，即係個感染啦，令到男主角啊重新面對翻佢父母。咁最後就佢生日啦，咁佢老豆決定就幫佢搞場生日會，喺個正式嘅宴會，講緊個酒店宴會場合係達官貴人嚟曬，有成差唔多三四十圍，咁啊好多傳媒影相嘅場合，就公開介紹翻呢個男主角嘅存在，有佢老豆啊。咁因為不嬲咧，原來佢老豆有兩兄弟，即係佢有個哥哥，但係唔知係咪哥哥定係其實呢個係哥哥，佢個弟弟應該話係啦，親弟弟。咁但係因為咧個哥哥不嬲離家出走咁，所以咧外間者知道有弟弟嘅存在。咁個弟弟咧表面就好似好接受大佬，其實暗地裏又講佢話佢唔中意佢大佬嘅，亦都覺得咧大佬翻嚟對佢有威脅嘅。咁於是就表面又冇嘢，扮曬係一個好有兄弟情，實情係鬧啊男主角。甚至乎就講咗啲好惡毒嘅說話，就叫佢話佢係廢物啊，配唔起呢個家庭啊，你嚟到只會搞亂咗阿爸爸啊咁樣，你想對爸爸好咧，你就繼續離家出走啦，咁樣嘅說話，咁唔知類似咯，咁跟住後屘喺嗰個咁樣嘅場合啊，男主角都好唔慣嘅，好唔慣俾傳媒影相啦，又唔慣俾人哋咁多人追訪，又加上加咗佢細佬講嘅說話，佢阿爸又諗住望子成龍嘅，決定話會由呢個大仔繼承佢嘅政治地位。咁於是個細佬又唔妥咁樣，咁總之有呢啲咁嘅嘢。咁而就當晚啊，因為個男主角都諗住啊有個生日會嘛，於是就都請咗女主角到。咁女主角都識心打扮到，咁但係嚟到又發覺 原來佢咁勁，咁個男主角個媽媽就知道，哇！佢帶個女仔嚟，咁女仔可能係女朋友啦。咁跟住後屘知道佢又冇乜家底，又有啲説話就俾個女主角聽。咁總之一啲咁樣嘅姻緣誤會，最後就喺個晚宴度啊，覺得好悶啦。佢哋兩個出咗去出邊，咁喺出邊就講咗一段説話，點知越講就越吵架。咁最後個 point 咧係男主角覺得對女主角失望。佢覺得呢個世上應該係女主角最了解佢嘅，咁但係佢發覺佢都唔了解，同埋佢唔知道喺呢、這個我就係唔信人類咯，我淨係信你，咁但係竟然你調翻轉出賣我，意思就好似話原來你要我同阿爸阿媽好翻，但係原來係想利用我呢個關係咁樣，咁但係其實土貸款就唔係咁諗嘅喎，咁個女主角又覺得受委屈，咁總之一場吵架，最後呢咁啊嗰晚就不歡而散，但係之後咧鄰座的怪同學，即男主角就冇再翻學啦。咁而女主角去個棒球場揾佢，都話舅父就話個男仔離家出走，亦都冇翻嚟呢個棒球場。於是就從此消失。咁亦都係見到 Chena 講就話佢突然消失咗。咁之後點呢？咁然後就得翻女主角嘅啫。咁然後到女主角見到男主角不在，喺冇咗佢嘅校園生活，先發覺自己回想翻有佢嘅時。然後是幾咁多姿多彩，幾咁豐富嘅個人生，咁啊喊啊好感想之類咯。咁但係之後咧個情感推演咧套戲都比較淡同埋比較平實嘅，咁啊所以就都唔係話好大嘅催淚位，或者點樣有啲咩好具體嘅感人故事。咁之後最後咧喺個生日會上，因為唔知隔咗幾多年，後屘又出翻嚟。好似隔咗一兩年嘅啫，係應該話唔係生日會，隔咗一兩年，最後男主角就出翻嚟，咁但係出翻嚟嗰下又唔係好特別地講點樣出嚟，總之好平平淡淡，跟住喺嗰個棒球場又撞翻男主角，咁最後兩個就冰釋前嫌，咁跟住後屘又一齊，咁但係佢哋兩個就冇再叫做翻去。即係父母嗰邊亦都冇用到佢阿爸嗰啲政治嘅勢力咁樣冇嘅，咁最後就出字幕。出完字幕先話原來佢未來結埋婚添，咁而佢一樣喺個棒球場度生活，咁個男仔好似去做咗，我唔知係咪做咗科研啊，定係做一啲，總之註冊咗一啲專利咁樣咯。咁個女仔又做咗教師，咁而又喺個棒球場度就喺度整緊個生日會，就原來為佢嘅仔女咁樣做個生日會咁樣。即係我記得係咁樣叫做表示佢哋都有大團圓結局咁樣，跟住就完場咁咯。咁你話以日本電影嚟計咧，佢都係叫做有日本電影嘅特質啦。咁就係節奏慢咯。咁其實你聽我講個故仔都好鬼簡單。坦白講咧，真係三言兩語都講得曬，咁亦都唔係話好有好情節上好豐富、好有轉折嘅一個故事。咁但係就偏偏又講佢拍足一套戲，咁而入邊個情感位相對都好淡、好平實，咁而且亦都冇乜特別嘅轉折扭橋。咁你話個情感上刻畫係咪好細膩咧？又唔係。你話佢係咪當愛情片？拍咧又唔似，咁你話個怪同學係咪真係好怪咧？又唔覺，咁而土屋太豐係咪好索咧？我自己又覺得麻麻，咁我寧願係佢嗰個另外嗰個咩美沙，即刻我先查下個名啊！即係我寧願係佢嗰個同學做，起碼嗰個同學身材勁好多咯，咁啊變咗就即係我覺得。即係嗰個做啊，仲吸引我咁解啫。咁啊，整體你話係咪好笑位？又唔算喎。即係佢又都幾正經，即係唔算話佢特登好刻意去搞笑咁之類咯。咁啊變咗就即係都幾四不像。唯一肯定就呢套係一套純愛電影咯。咁即係又係講翻一啲喺現實冇可能出現嘅超純愛，係離曬地嘅純愛咯。咁中意睇呢個叫純愛電影嘅，可能就即係啱你個口味啦。咁如果想睇翻即係日本嘅應該係頭先我查到啊，即係索嗰個咧，就由呢個叫池田伊來沙去演啊，咁啊即係又波又攞啊，亦都身材我覺得幾爆嘅嚇，咁啊由佢演，我覺得仲好過咧，咁啊，咁而 係咯，中意睇純愛嘢就睇呢啲咯。咁當然佢入邊都好刻意地又加咗啲櫻花啊，又玩咗校園祭啊咁之類嘅，係啦咁係。咁佢當中有個笑位又講佢一齊搞個校園祭，咁啊但係搞得幾成功，咁但係就有啲笑位咁樣嘅嚇。咁我都細節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咁啊喜歡睇啲飯嘢咁去睇下啦。Thank you。好，跟住落嚟講嘅又整翻套荷里活啦。咁啊咩咧？咁啊頭先數榜 task 都有問嘅，就係、是、呢個叫《美星人志》啊。咁啊，其實我之前就好早已經睇優先場啦。我仲同 task 講呢套咧係朱迪科士打造。咁後屘睇翻先，我先噏錯。你知我不嬲記人名好差㗎。好啊，其實唔係朱迪科士打，佢應該叫做朱莉安摩亞得唔得？咁如果你話唔知佢叫嗰個乜東東咧，朱莉摩摩亞最出名，我自己覺得就係浪。stop 嘅，即係意思嗰套直航殺機入邊就同阿、啊、即係 Taken 嗰個男主角，咁啊即係做嗰個女乘客，就咁啱坐咗喺男即係阿 Taken 男主角側邊，咁最後就有啲扭橋話係佢係奸嘅，咁但係最後又發覺唔係咁樣咯。咁但係佢最勁又憑住天上人間啊，花鳳欺凡啊。同埋就呢、這個奧斯卡就攞到呢個出面嘅好多威尼斯影展啦，奧斯卡女主角奧斯卡女主角提名啫，咁但係就佢已經攞咗威尼斯影展嘅，跟住柏林影展嘅，同埋就呢、這個叫做咩三大影展啊，威尼斯康城影展三大女主角。啊、就叫做第二位三大影展都奪下最佳女主角大滿貫嘅影后，咁然後之後2014年再憑一套戲終於攞埋奧斯卡金像獎嘅，咁嗰套2014年係咩戲呢？就係、是、呢個叫《永遠的愛麗絲》啊 ，Still Alice 啊，咁啊就拿埋美國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嘅，咁佢第二出名就係拍《饑餓遊戲》嗰個做嗰個總統嚇，得唔得？咁就女總統啫，意思啊，最後上位嗰個女總統，咁而最後又俾阿女主角殺一支箭射翻死咁樣嗰、那個，咁又亦做過《童幻逆緣》同埋呢個堅尼地死人劫案咯，咁啊係啊，最 update 新嘅就係做《皇家特工金圈子》入面嗰個奸角。即係嗰個特女奸角嚇，將啲人執咗落去部機變漢堡喎嚇，咁啊就係呢個朱莉亞朱莉安摩啊，咁而朱莉摩啊咧本質上佢其實唔識唱歌嘅，所以咧佢係有個聲演，幕後係有個專業代唱女高音幫佢代唱嘅。咁呢套戲咧叫《美星人志》，咁其實都幾過癮，個故事個題材啊。咁原來個題材係來自改編自真實事件嘅。咁其實1996年咧曾經喺日本嘅駐秘魯大使嘅領事館個官邸曾經搞過成即係一個 party 啦，但係喺個秘魯嘅有個反政府遊擊隊咧就真係衝咗入去，咁咧就挟持咗呢個官邸入邊幾百個人質，咁呢單嘢咧真心係一個叫做挟持事件，咁原來係真係挟持咗成接近幾個月嘅，咁而亦都係。中間拖拖拉拉，有放啲人又冇放啲人，但係最主要嗰幾個日本大使，即係日本嘅領事啊，同埋當地啲達官貴人好多都仲喺入邊。咁喺幾個月嘅入邊，最後政府就突擊，就成功救出人質，咁啊被定喻為即係叫做一時佳話啦，亦都係話算係其中一個成功嘅叫做挟持解決咗呢個國際挟持人質事件嘅案例咁樣。咁其實係一改編字咁樣，咁但係本身就冇乜特別嘅啫。但係原來咧，啲人出翻嚟先講咧，原來佢喺入邊挟持嗰個零月咧，嗰啲恐怖分子啦，或者叫挟持嗰啲人咧，其實對啲人質唔係唔好，甚至乎佢哋咧亦都有相處、有溝通，甚至乎有啲咧已經變成咗亦敵亦友，甚至乎有啲係知道佢個背後都係想釋放達到某啲政治目的，咁佢哋亦都 friend 咗喎。咁而實際啲遊擊隊衝入去嗰下，原來有好多嘅即係嗰啲叫綁匪啦，或者叫遊擊隊啦，其實已經棄械投降。點知嗰啲突擊隊都一見到佢就射，一見到就殺，咁啊變咗就話。 揭發咗呢個即係政府濫用暴力，咁同埋殘殺呢個器械投降嘅恐怖分子，咁而又惹起咗好大爭議，咁呢個係真實事件嚟嘅。咁因此先由美國女作家，咁有個叫做安柏切啊，咁就借題發揮咧，就創作咗呢個故事，就叫做《美星》。咁而咧，佢又將個地點改咗啦，就描述南美洲某個國家。咁而咧嗰個國家一樣係領事館，不過咧就有一個日裔嘅總統同埋日裔嘅富商，咁就個富商就係男主角啊咩謙信斌啦，係嘛？即刻再查啦。咁就因為佢原來好鍾意聽呢個女歌手唱歌，咁於是佢就藉住就話啊，同呢、這個即係呢個南美洲某國家搞嘅一個咁樣嘅宴會啦，咁佢就話藉住就話外商過嚟投資，咁但係就個條件就話參加嚟個宴會，可唔可以邀請呢位女嘅歌手過嚟唱歌？咁其實呢個富商呢，其實暗地裏講佢好迷戀呢個女主角嘅，即係亦都好聽，覺得佢把聲好聽之餘，好俾到正能量佢，咁同埋後屘又講話佢原來佢當年生意最差嗰陣時就靠聽佢啲歌咧捱過咗嗰段日子，咁所以對佢嚟講對呢把聲係有特殊意義，咁佢所以一開始見到啊女主角已經哇個即係好似見到女神咁嘅，咁但係當然又冇乜太表露出嚟啦，咁佢始終都係一個好成已經係日本嘅富商，咁而咁嘅狀態當當唱下歌咧，恐怖分子就殺入嚟啦。咁於是就變咗呢個女主角就同埋呢個日本富商同埋日本領事館嘅人，咁啊兼呢個南美洲領事館嘅人，咁一紮達官貴人都挟持住，咁從而開展個故事嘅。咁即係既然係真實真事改編，咁作者都加翻係日本嘅日裔總統同日本富商呢個角色入去，咁或者擺明係跟足呢個故仔嘅。咁而呢度佢加咗呢個美聲元素，就話講個女主角就唱歌唱女高音好好聽。咁喺當中喺挟持嗰陣時，就先第一就揾咗女主角唱歌解悶啦，亦都叫舒緩大家嘅壓力啦。第二甚至乎就安排佢出舞台唱歌。咁就唱俾啲傳媒聽，就等啲傳媒知道其實佢哋係有訴求，但入面嘅人係仲一來生存啦，二來又話憑住嘅歌聲咧，希望可以感染到，即係等到啲即係外間傳媒就唔好惡魔化咗佢哋嘅遊擊隊咁樣嚇，咁即係變咗有咁樣嘅傳代，咁所以個故事啊叫美聲人知。咁當中咧第一書入面有啲改動啦，即係如果真實事件就話講佢原來喺透過呢個挟持入面咧反而就個女主角同個富商就真係搞埋咗嘅，咁個富商坦白講有老婆有仔女㗎啦，咁但係都忍唔住，咁最後就真係兩個真心相愛，咁亦都係叫做真係執咗劑嘅嚇，喺咁嘅狀態都，咁而呢度亦都有講，因為個女星唱歌幫到手，咁後屘係得個女星係可以有獨立房間，佢可以住，可以上翻去樓上瞓覺，咁但係其他啲人咧好多都喺個客廳度嚇，即係鋪咗啲床墊啊，咁樣就喺度瞓嘅啫嚇，咁然後定期就由出邊送。啲飯盒入嚟俾大家食咁樣，即係你當係咁啦。但係咁嘅生活就講佢延遲咗，即係膠著咗成個月嘅。咁當中咧就會描述恐怖分子，就描述 highlight 咗幾個，就有啲叫做人性上嘅刻畫。咁啊，包括有個原來佢本身唱歌都把聲靚嘅，好似南亞裔咁樣嘅一個唱手。咁但係佢就聽過女主角練歌唱過幾次，咁自己又有次就忍唔住自己唱。咁跟住個女即係女主角聽到佢把聲底咧，就覺得如果呢個人日後加訓練咧，肯定可以成為出名嘅男高音。咁於是就喺中間佢哋冇嘢做嘛，於是決定由女主角去即係叫做同佢一齊試啊，教佢點樣用開聲啊，教佢點樣朝頭早每朝練個喉嚨啊，又教佢點樣運用呢個丹田氣啊，跟住教佢點樣攞個停頓位啊，跟住點樣啊擘大個口用個氣啊，等到啲歌聲唱到好遠啊，即係類似咁樣就真係教嗰個男仔咯。咁當中亦都有一個涉及到係啦，佢嗰個男主角 即係啊日本富商，佢有個助手，亦都係現場嘅當地人嚟嘅，去日本領事館嘅翻譯，我哋應該係咁講。咁就其中佢中意咗其中一個遊擊隊，咁因為佢遊擊隊即係叫統領嗰扎老坑啦，咁但係佢下邊其實發覺原來有啲好硬嘅，即係有啲係僆仔，有啲係靚妹，咁其中一個靚妹仲同呢個日本嘅翻譯搭上咗，咁就真心愛對方，咁仲上埋床嘅嚇，又會過去嚇，咁類似咯，咁跟住然後又有幾個又同出邊有啲關係，即係同其中一個有個廚師又有啲友情嘅塑造，有幾個同佢其實當地，因為佢除咗佢啲職員夾咗啊，咪後屘職員放走曬，咁但係就留咗啲喺度啊，仲有就係有個翻譯本身都走得嘅，但係偏偏。佢特登自己入翻去嘅啫嚇，咁、啊、就因為為咗嗰個遊擊隊個女主角咁，即類似咁樣，總之有啲咁樣嘅叫做千絲萬縷，亦都喺個聚焦咗喺嗰一個月嘅挟持事件入邊，咁就人物之間嘅塑造同埋嗰個叫做友情或者愛情嘅建立啦。咁最後佢哋喺個戲入邊係描述到佢哋其實真係 friend 咗，佢哋都諗住放佢哋走嘅，亦都肯定唔會諗住傷人。咁佢亦都係幾有層次地描述一開頭。當佢練歌嗰陣時候又會擺低支槍，咁但係其實啲人都會仲揸住支槍，咁但係後期講佢最後就漸漸地開始佢哋都即係喺個領事館入面就已經啲槍都成日擺低，就冇咩人再揸住喺度巡邏咁樣，咁後屘仲有場足球賽嘅，關於個花園度竟然揾到個足球。咁咧，於是就哇，大家於是就自己喺個停車場度圍咗個框線，就真係踢波。咁越踢就越多人參加，跟住就哇，連個首領最後都放低埋支槍，就落埋下邊喺度踢波。咁啊，現場氣氛仲好好。咁嘅狀態先突然就啲突擊隊就衝入嚟，然後啲人喺手無寸鐵狀態咧就開槍，就一件恐怖分子又射，一件恐怖分子又射。咁而其中個關鍵位就係個第二男主角，即係嗰個領事館個翻譯就知道咁嘅情況，就衝入去想救啊女主角。咁而女主角就唔係女主角想救佢條女啊，即係嗰個女恐怖分子。咁女恐怖分子咧已經擺低有支槍啦，亦都係知啊，舉曬手咁驚啊，咁啊對後叽哩咕啦，佢衝嗰下就遇翻上個日本富商。咁日本富商嗰時又係衝入去咧，知道混亂又想過去揾啊女高音嘅，即係意思啊女主角。咁啊叫攬埋佢，咁但係就嗰下又終於就撞上咗日本富商。咁點知嗰啲突擊隊又嚟到，咁一見到個富商就開槍，點知個日本富商就走過去擋咗子彈，咁啊變咗阿道邊信咧就死咗，咁而粒子彈打穿咗道邊信個身咧，亦都打到嗰個女恐怖分子，咁、那個女恐怖分子都死埋，咁於是同一時間即係兩條線嘅感情線嘅男女主角都死咗，咁於是阿女高音咪走埋嚟攬住條絲喊，咁嗰個女男翻譯又攬住阿女恐怖分子條絲喊，咁呢場個營造係拍得幾好，幾有張力又幾緊張，亦都我睇嗰場係傳媒優先場啦，我哋係估唔到會咁個劇本咁狠心，連啊日本嗰個富商都殺埋，即係整死埋個劇本啦。咁而一中槍嗰下，我哋即刻嚇、啊、或者嚇、啊、哇咁樣，即係全場係有啲嘩然，亦都係睇得到係我哋係戥個日本富商唔抵。即係正正常常佢照計冇事㗎嘛，即係如果啲攻擊隊入到嚟咁佢係富商嚟㗎嘛，咁嗰個唱歌個其實係一個表演嘉賓嚟㗎嘛，佢哋肯定唔會有問題㗎，咁但係都要整死埋佢，咁我哋覺得即係會戥佢唔抵，戥佢叫可惜囉，咁呢個佢個起碼觀眾睇完呢兩個鐘係感動到，即係呢個角色對佢係建立咗一啲感情，我哋係唔想睇到佢死，咁變咗啲獨立睇一樣係好成功，咁而咁就最後就真係件事又解決咗，又救曬啲人質，咁但係全部恐怖分子死曬，咁而最後個女高音翻去美國唱歌，咁但係又話講照正常公演，但係咧喺佢再一次公，因為事隔之後又話講佢有呢個創傷後遺症，咁跟住後屘 kick 啦，咁啊事隔一年先再公演，咁佢公演嗰下咧，佢自己對住個觀眾唱歌，佢幻想。 男主角仲在生，坐咗喺台前聽佢唱歌，咁、那個意境又幾感動。咁然後佢自己都要重新面對，咁但係睇得到佢心入邊其實已經有話男主角，亦都認定咗男主角係佢一生至愛，咁跟住又完場嘅咁樣嚇、啊，都算係一套幾有即係節奏啊，整體描寫得幾細膩嘅一套叫做愛情。可以話當係愛情小品啦，不過佢擺咗落去有一個恐怖分子嘅元素。咁但係個整體個拍法都係文藝片拍法嘅，即係一個刻畫個角色或者刻畫個情感多過講故仔嘅嚇。咁、而都算係我覺得幾易入口嘅文藝片啦嚇，咁、我值得睇。咁而朱莉安摩亞嘅演技啊，梗係冇得頂啦。咁加上就日本嗰個係。哎呀，我依度啊查唔到，係啊，道邊謙啊，咁啊就都即係有型有格嘅，咁啊同佢都幾有火花嚇。咁、另外咧，嗰、個日本翻譯員其實叫加賴亮啊，咁我講佢咧本身真係通曉英語、西班牙語同埋法語嚇，咁 變咗就同個遊擊隊嗰個女主角咧，咁但係嗰段情就嗰、個女主角其實個樣啊南亞裔，同埋都唔係話真係咁靚。得唔得啦？咁啊，類似咁啊，你問我個感覺啊，即係如果要以人字片去比啦，咁佢其實好大個擺位，調翻轉就唔係擺喺點樣救人字。咁佢入面其實都有個角色，我頭先講漏咗嘅，就係、負責入去就同嗰啲恐怖分子談判。佢本身其實又唔係話係 FBI 喎，佢係一個叫做瑞士紅十字會嘅調解員。咁就係、就話呢、那個叫咩應該受呢、係嘛？應該受當地政府所託咯。咁佢本身係都勁嘅，即係係遊擊隊啲人嚟嘅。咁但係後屘又總之佢係一個好壓場，亦都係好幾型格嘅一個我諗大叔啦。咁但係入到去咧，講佢話啲游說技巧好強。亦都係好壓到個牆，佢知道點樣可以幫到嗰啲人質，又點樣可以幫啲人質去bargain多啲嘅條件，亦都可以，亦都同啲遊擊隊咧可以即係互相喺度辯論嘅，咁係一個好壓牆嘅角色咯。咁而佢都冇估到遊擊隊會突然間攻入去，佢自己都唔知道。咁而佢透過一直嘅談判都係佔上風嘅，亦都幫到啲人質嘅。咁但係同期佢又要同政府，即係同嗰個即係南美洲政府周旋。咁南美洲政府又話唔會妥協啊，咁之類 kick clack 咁樣。咁總之即係會有啲咁樣嘅辯論戲啦，嚇喺依套戲入邊。咁但係佢個擺位就唔會話好似譬如之前啱啱有套人字片叫咩嚇咩《航劫168小時》，佢會多啲聚焦真係成個特工攻入去嘅情況啊嘛。咁呢度其實就好短，亦都好濃縮喺最尾嗰十分鐘嘅啫。咁而成個救人嘅過程就冇咁立體嚇，佢係單方面講喺個領事館入邊。嗰啲人同恐怖分子之間嘅友情或者愛情嘅塑造咁樣嘅啫，咁所以係個擺位唔同，又好難兩套比較。咁啊，《航劫168小時》就以呢個遊擊隊嘅角度嘛，而嗰啲遊擊隊佢自己都係俾人哋利用啊嘛，佢表面以為自己做緊呢個咩左派嗰啲咩即係咩西即係納粹左派嗰啲咩革命志士，咁諗住同埋嗰啲叫激嘅人其實係好多係大學生嚟嘅，咁佢自己都係俾人哋利用，俾人哋叫抽水去挟持一班飛機係諗住即係宣揚呢個理念。咁就誰不知就俾人哋叫騎劫咗佢呢個劫機事件，就又聯同埋呢個巴基斯坦解放組織，咁就變咗做咗第二啲政治目的， 佢就達成唔到之餘，又突擊隊又攻過嚟，佢就其實同佢哋唔同類嘅，但係最後突擊隊都殺曬佢哋。咁即係同埋佢又係以呢個叫劫機者角度啦，又會另一個一段線係講其中一個突擊隊嘅角度去講呢件事。咁啊變咗立體好多。咁如果你話講緊張，168寒劫168小時一定係緊張啲咯。咁但係呢套戲，我覺得個導演定義佢為愛情電影嚟嘅，佢係以一個真係以兩條愛情線。只不過咁啱擠咗喺呢個背景，咁去講，咁就變咗叫拍法唔同啦。你又好難即係一齊比較嘅。咁但係佢入面所謂講嗰種即係唱歌能夠感染大眾，某程度上都好超鬆要塞嘅嚇。咁啊嚇，中意超鬆嘅要塞都不妨可以睇睇啦。咁啊值得大家，咁啊靚人靚景靚聲嘅呢套戲就嚇，咁啊都值得大家睇下嘅。咁嗰段情都算叫做比較凄美。亦都係叫做精彩，但係昙花一現嘅咁啊！亦都中意睇呢個即係叫四料影后啊，朱莉安摩亞嘅觀眾咧，值得入場睇啦。好，最後啊，真係講得成個鐘啦。咁啊，講翻依個禮拜，我覺得真係反而係必睇嘅，真係呢個禮拜上嘅戲啦。咁啊，頭先 Tasco 都有提過。其實我查過啊，呢、這個套戲個正式個名係冇兒家家私嘅，得唔得？咁佢個正式個名咧叫做 The Extraordinary Journey of the Fakir。唔知我唔知識讀啊 ，Fakir， 咁呢個喺英文嘅解釋其實解苦行僧咁解，咁其實就入面係冇呢個乜鬼而家家私呢、這個呢呢、這個呢、這個字啊，咁而因為個原著小説先有嘅，因為佢個小説就係、是、一樣係呢個名啊 ，The Extraordinary Journey of the 呢個 Fakir， 但係就 Who Got Trapped in an 依家。Warwood， 即係嗰個而家嘅衣櫃咁樣，咁所以小説先有呢個而家衣櫃，咁佢就照譯嘅啫。咁而家衣櫃就真係而家家私啊 ，IKEA 嘅出埋嚟嘅。咁所以個小説名就正式有，但係電影名就冇。不過電影名咧就中文譯法就跟翻叫做小説個意思啦，咁亦做叫跟住而家衣櫃去旅行咁樣嘅，係啦，咁啊都算係今個禮拜先上，亦都係我覺得值得睇嘅一套，其實都算叫輕鬆愛情電影嚟嘅，得唔得？咁但係個發行個宣傳個手法就話想標榜到佢好似當年嗰套叫做。我唔記得咗，當年嗰套即係翻山豬羅館啊，入邊嗰個男主角有份做兼做導演嗰套叫咩？聖誕做咧，話講佢要揾一個揾張相咁樣，跟住然後要揾一個人，但係透過去揾嘅過程，領悟到好多嘢嗰套，咁、那個。個劇本個發行係想用呢、這個一個咁樣嘅宣傳啦，即係以係一個電影故事透過一個叫奇幻經歷啦。你見張 poster 又好似個喺個行李箱，但又會飛咗喺天，喺個藍天白雲咁，佢好似坐緊一個飛箭咁樣個感覺嘅。咁似一個奇幻經歷，就帶出好多人生大道理咁樣。咁以咁樣嘅角度去講咯。咁但係就實情睇落，你發覺就其實就唔真係唔係嘅。咁套戲亦都唔算係講好多，真係好多人生嘅睿智就冇。咁當就應該話唔係冇嘅，但係唔係咁重咯。反而佢會多咗好多，就係講緊呢個愛情。咁對愛情嘅睇法，同埋叫啲人又點樣要學識面對自己，去尋求自己真愛嘅感覺，亦都係要愛你真心裏面嗰個人。而唔好受到人哋嘅干擾，受到世俗嘅限制，勇敢去愛咁樣，你當係咁啦嚇。咁啊，愛情嘅成分比想象中高嘅咁樣嚇。咁、而 咁套戲又講咩咧？咁其實古仔好簡單啫，就係、是、個男主角本身就好窮啦，咁但係佢至少都係要去，都好想去巴黎。咁於是 Kitty 誇啦，最後就佢啊單親家庭嚟嘅。咁最後咧，咁佢自己本身由細到大都做扒手，亦都係做呢、這個表演喺街頭表演魔術一啲小把戲咁啦，咁啊賺錢嘅，咁啊你當係好似小混混嘅角色，咁但係就最後就講佢因為阿媽心臟病發死咗啦，咁佢決定啊攞住阿媽嘅骨灰咧，就諗住完成阿媽嘅心願。咁原來阿媽咧想當年喺巴黎咧有個，因為佢不嬲阿媽話佢冇爸爸嘅，但係後期佢揾到阿媽媽嘅遺物，有封情信，咁原來佢爸爸應該係巴黎人嚟嘅。得唔得？佢好似嗰陣時係打工咧，閒選，咁啊，即係阿媽媽做喺啲選嗰度做廚師咁啦。咁啊，跟住就落到去到巴黎啊，識到喺巴黎鐵塔識到啊男主角個爸爸，咁啊變咗就有個 one night stand 咁樣，咁然後就刪咗佢咁樣。你當係咁。咁但係原來後屘咧，佢揾到封情信，就原來呢個男仔咧。即係佢爸爸咧就話原來真係真心中意佢，會因為佢咧而改變，兼咧就話會約咗佢喺呢個巴黎鐵塔嗰度等，咁就話約咗佢唔知逢禮拜日晚你要嚟，你嚟即係代表接受我嘅愛，我就會搬嚟巴黎同你生活咁樣，咁又將咁樣咁封嘅情信，咁而仲話咧如果你嚟唔到嘅，我之後過每個禮拜日晚都會喺嗰度等你咁樣，咁啊即係變咗好似好感動咁樣，咁啊佢聽到封情信，咁啊男主角亦都好想親眼見。到爸爸亦都想查下封信究竟系咪真咯，咁於是最後就喺偷咗佢啲黑社會錢，咁但後屘又俾黑社會打咗身，咁但係打咗身之餘就佢已經買咗機票啦，最後就搭飛機去咗巴黎，咁去咗巴黎咧，其實佢又身上面冇錢噶啦，得翻一張假嘅日本一百蚊，唔係假嘅歐羅一百元嘅道具銀紙，就我哋平時貨去變魔術嘅，咁於是佢就 Kitty 誇啦就變魔術。就愛嚟就搭即係呃嗰個的士司機，就佢就原來佢嗰細個，佢一來好想去巴黎啦，二來佢就曾經跟阿媽媽去打工，就見到有本而家家私嘅 catalog， 佢就見到人哋哇，原來屋企原來可以咁大，可以咧啲家具咁靚，咁而而家呢個品牌咧有好多系列嘅家具，咁啊哇又有唔知咩咩哇咩咩咩奧爾帕加設計師系列，又奧德華爾歐洲經典系列，跟住又唔知嗰個咩哇乜鬼温馨浪漫系列，咁佢。好中意呢啲家具，咁所以咧，佢一直都覺得而家家私係佢好想去朝聖嘅地方。咁於是最後佢落到巴黎咧，就去咗而家家私先，跟住喺入邊就好興奮啦，講佢話周圍睇嘢啊，周圍成。咁喺入邊咧就巧遇咗呢套戲嘅女主角啦。咁呢套戲其實第二個值得睇嘅地方咧，除咗佢本身都係一個幾奇幻嘅愛情故事之外咧，第二者睇就係個女主角。咁女主角咧其實真係幾熟嘅，我都真係愛上咗呢個女主角。其實真係唔差，佢咧中文嘅嘢名叫貝尼斯碧基啊。咁就其實係好似都拍過美劇咁咯，我都唔係好知佢究竟係咩，但係就確實係貝尼斯碧祖啊，應該話係啦。佢確實係即係個樣係好標誌地靚嘅美人嚟嘅，不過佢身材就唔係話走啊，唔係貝尼斯碧基，唔係貝尼斯碧基講錯，其實係喺入邊做過女明星，因為最後會考慮咗女明星，咁即刻先講啦。反而就係喺戲入邊都做翻女明星，係啦，咁啊就唔係佢。我想講嗰個其實係個女主角係艾琳啊，應該艾琳。林莫利亞蒂啊，咁佢其實係一個好靚嘅、好標誌嘅女演員，咁啊都後生嘅，咁應該都係得幾即係啊！我知啊，好似話係做過有劇嘅，做過咩咧？嗱、啊，你可以就咁打翻咯，英文我真係唔識讀。咁就艾琳莫利亞蒂，咁入邊咧曾經做過。我美國甜心啊，係啊，咁同埋仲有咩 The Watch 啊，跟住 The Kings of Summer， 跟住 The Philosopher 咁樣咯，係啦，咁啊係個樣好靚，好清純，亦都索嘅一個 女明星。咁啊，雖然身材就唔係好勁，咁但係確實係好靚，就我都覺得，我覺得真係全程睇佢嘅啫。咁佢話喺嗰度巧遇咗呢個女主角，咁而又就叫做個女主角其實都本身有喺呢一剎那有少少嘅心理嘅唔開心嘅。點解？因為原來佢係逃婚嘅，佢當佢結婚嗰下先發覺自己唔係真係咁中意對方，佢恐懼個婚姻就喺個婚禮先失場，咁就走就冇去到婚禮，咁啊俾啲朋友笑啊，又想逃避同雙方家長解釋咁樣，咁類似係咁。咁啊跟住然後佢而家就喺法國度做嘢。咁啊，跟住然後就巧遇咗佢，就喺個而家家私咧就玩拿啲嗰啲家私嘅場景就 wallpay 喎，咁啊玩唔同嘅角色扮演，咁佢又願意同呢個印度人啊，咁啊印度男主角啊，咁啊一齊玩，咁啊變咗玩下就開始有啲情趣啦，咁然後就約定咗咧第二日就喺巴黎鐵塔下面約會。咁於是就好開心，咁啊雙方都開心嘅，咁啊亦都講佢叫做有啲兩個都漸身，起碼對雙方有好感啦。咁但係男主角因為喺法國冇地方住，亦都冇錢租酒店，於是決定咧趁夜晚咧匿埋喺廁所，跟住總之個 porn 咧係匿咗入去宜家家私嘅衣櫃，就諗住瞓一晚。誰不知個衣櫃就俾人哋封箱，然後就運咗上飛機，最後就 kitty 啦啦咧就成為咗呢個好似喺個飛機入邊就原來咧類。有啲人都係用呢個叫做運飛機運貨嘅貨倉，我嚟做難民，咁於是就同埋啲難民一齊又已經唔打唔撞去咗英國。咁喺英國咧，依度又描述就話去到英國咧，當地嘅人又唔俾入境，但係又唔俾佢出境。咁於是 Kitty 啦啦就佢哋講佢成班咧就運咗喺個機場入邊有一個房嘅入邊。咁於是就喺嗰度生活啦，佢都認識到呢班嘅叫當地難民啦。咁所以套戲你都問我都有用一個叫輕鬆手法側寫呢個歐洲難民問題嘅。咁佢亦都有講到入面難民佢啲立場啊，佢入面嗰啲叫做比較脍炙人口嘅故事，咁都有刻畫到。咁而佢喺度入面又最後就講佢點樣又自強不息啊，又同啲人啊搞好關係啊，即係如果啲難民與難民之間有爭拗，又會做和事佬。咁總之深得啲難民歡心。咁但係佢當中亦都成日強調有一個叫做因與果嘅。咁佢篤信嘅印度嘅宗教，自己信嘅宗教成日強調做啊，你幾多出幾多嘅付出，幾多耕耘就有幾多收穫咁樣。咁佢就成日深信會去鎖住佢嗰對門咧，係會有一日係會打開。咁於是佢每日都會過去推下對門，睇下佢有冇鎖到。咁如此類推，如此類推，最後經歷咗好似都喺嗰度喺兩邊叫做英國同呢、這個難民，即係法國、英法兩邊官員喺度互相大家吵鬧，又互相唔肯接收呢班難民嗰陣時咧，佢發覺有一晚咧，發覺對門真係冇鎖到，咁冇鎖到，於是佢就匿咗入去一個行李箱入邊，一個好大嘅行李箱，咁然後就搭飛機，咁最後就去咗邊咧？就去咗意大利。咁而喺嗰搭飛機嘅過程，我又講佢咧因為佢匿咗入個行李箱入邊都幾逼嘅。咁佢覺得冇嘢做，咁咧決定就除咗件衫就寫一個故仔。咁、那個故仔咧，其實原來佢回憶翻佢童年咧，佢又成日喺啲街頭行騙噶嘛。咁於是佢咪坐監，咪會俾人捉咗去嗰啲坐監。咁坐監時咧，曾經試過喺個監倉度就俾人哋捉咗入去，連槍都冇，四面都係牆，佢連坐咗幾多日佢都唔知。咁佢僆仔嚟噶嘛，係開頭都係咁喊啊，係咁嗌啊，咁但係就都冇人理佢啊。咁最後啊，隔離監獄有個人鑿開咗個磚，咁啊透啲光出嚟，咁然後喺入邊咧就同佢傾偈。咁嗰個人咧就似係一個智者，講嘅嘢好圓環，兼咧講嘅嘢好有深意，好有哲學味道。咁佢就話幫啊男主角，你呢邊個倉？即係得碰牆，我呢邊咧反而係有窗啊！我同你講，每日講下街上面嘅情況，等你冇咁悶啦。咁於是呢、這個咁樣嘅，你當係智者啦，智慧老人啦。呢、這個智慧老人就係咁講出邊啲畫面。咁、那個僆仔咧聽到就好開心，咁最後同佢成為咗好朋友。咁最後亦都係唔知好似住咗七日。跟住就放佢走啦，咁佢就同佢 say goodbye 咁樣。咁最後咧，當佢到之後出翻嚟，佢都繼續又喺街頭嗰度，諗住就偷個乞衣錢， 誰不知呢，到個乞衣，佢行到埋去，乞衣聞到佢陣味，聽到佢把聲，佢知道原來就係嗰陣時監倉對面嗰人咯。咁然後佢就話：你就係、是、你係咪就係、是、之前監倉個僆仔，你當係叫小明咧？咪就係小明啊咁啊。咁小明惡高個頭望佢，先知原來呢個人咧，佢係盲嘅。其實佢所講嘅所有故事都係佢自己想像力想像出嚟，咁佢覺得呢件事蹟好對佢好大感受，一個盲嘅人都可以想像咗佢嘅自己世界，活喺自己世界，然後安於呢、這個喺呢個嘅咁殘酷嘅社會，因為佢嗰時佢乞緊錢，咁喺個巢社會入面都掙扎求存，亦都叫落天之命，咁佢就改好有正能量，咁啊改變到佢，然後就決心即係做就唔想做扒手小混混。決心去做街頭表演咁樣，即係當係有啲咁嘅改變啦。咁所以佢喺個行李箱入邊，喺個飛機飛緊去意大利嘅途中，佢就寫咁，但係佢冇紙冇筆，冇應該係冇紙，佢得件衫。於是佢除咗件衫，就揾支筆寫咗喺嗰件衫上面，咁啊寫滿曬啲字。咁點知去到個行李箱，原來邊個個行李箱原來就係頭先講嗰個女明星嘅行李嘅，佢就係去完呢個英國表演，就翻啊唔係，佢由英國飛去意大利就做表演嘅。咁而佢喺戲入面就係真係一個國際大明星，佢去到邊都有記者跟，去到邊都話佢有緋聞，去到邊都係舉手投足都受到都登娛樂版嘅一個大星。咁於是就因緣際會。佢仲除曬衫喺個行李箱度走出嚟，嗰下就俾個呢個女明星發現，咁揾支槍指住佢啦。咁但係最後先知道，冰釋前嫌話講到佢原來係咁樣情況，同埋佢講到話我幾慘啊，我一定要翻去呢個巴黎鐵塔度揾翻我自己嘅愛人。即係佢定義嗰個叫做約咗佢嗰個女仔係愛人啦。咁同期最大禍就佢啲骨灰，佢媽嘅骨灰咧，就仍然留咗喺呢個而家家私嗰個花樽入邊啊。咁會有叫兩條線。咁於是就佢講嘅故事都感動到呢個女明星啦。咁但係同期女明星見到點解你除衫啊？做乜你唔著衫？佢就話啊，我件衫就愛嚟寫咗我嘅故事。咁於是佢睇嗰個故事，哇咁啊，個女明星覺得好讚呢個故事，覺得好感人，亦都好有正能量。於是決定幫佢做呢、這個買咗佢個劇本。咁當中咧，咁啲因緣際會咧，最後就同個女呢、這個女明星有相處，仲做咗佢當係短暫嘅保鏢兼係朋友啦。咁曾經有一場歌舞咧，就喺呢、這個呢個 pub 場嗰度就跳，咁就講佢同呢個女明星合跳一個歌舞，仲俾好多人擺咗上網，咁啊瞬間爆紅。咁就仲因為咁咧，喺嗰場歌舞之後，啲人就問佢，佢其實係咪啊呢、這個女明星嘅緋聞？而家嘅新男友，點知個女明星就話其實唔係，佢只不過係我嘅人生導師，我最愛嘅人始終都係我嘅，佢又唔係前夫嘅，係佢個 ex 咯。因為佢而家佢已經結咗婚㗎啦，咁但係佢而家個現任丈夫都係啲娛樂界經理人嚟嘅，但係就似乎係利用緊佢嘅啫，佢對佢唔好嘅，仲兼會有啲。有啲奸嘅，咁所以佢不嬲都話係離婚，但係就女主角單方面話即係呢個女明星單方面話離婚啦，咁嗰邊個老公咪唔承認嘅，咁所以就喺度抖抖纏纏，咁有段咁樣嘅背景嘅，咁但係原來自從同呢個人結咗婚咧，佢先知道佢嘅 ex 其實係對佢好，咁當年點解分開係點？因為佢自己出軌嘅啫，其實就佢有負於個男仔，咁佢覺得愧疚，佢唔敢去揾翻呢個男仔，咁但係原來佢一直心入邊都係呢個男仔係最好，咁於是啲記者訪問佢，話佢係咪啊男主角係咪你新任男朋友啊？佢就話唔係，我鍾情嘅都係呢個 S 咁樣，咁於是個 S 就瞬間爆紅，咁從而因為佢對咗傳媒咁講咧，咁最後佢都真正重拾翻佢對 S 嘅愛咁樣，咁有段咁嘅小插曲。咁而當中最搞笑就係呢個女明星咧，就幫佢賣劇本，咁佢明知道佢個前夫，即係佢個前夫，冇話前夫啦，即係意思佢而家即將離婚個老公咧，咁佢就知道原來有個另一個佢個對頭人。即係敵對嘅經理人組織又話想買呢個劇本，佢仲話開價50,000歐羅， 咁佢知道佢想賣，佢調翻轉佢出十萬，仲要現金買咗呢個劇本。咁總之一輪咁樣搞搞笑笑咧，個男主角無端端就因為喺個飛機途中寫啲劇本落件衫度，咁嗰件衫啊命佢賺咗十萬歐羅。咁、那個女明星亦都俾即係作為當佢係令到佢可以重啟人生，令到佢領悟翻呢個要勇敢去愛嘅代價啦。咁啊俾咗男主角咁啊就同佢 say bye 嘅。咁啊男主角攞啲錢好開心啊，誰不知就嗰、那個經理人又遇翻上另外嗰個經理人，佢開頭以為個經理人出五萬蚊買，咁原來呢件事其實係個女明星呃佢哋。浪高個價啫，咁最後佢知道自己賴嘢，於是又派啲黑社會過去收翻啲錢，咁啊最尾因緣際會追追逐逐，最後男主角攬咗啲錢咧，就上咗個熱氣球，咁你唔好理點解會用熱氣球啦，好似係啱啱人哋結婚嗰啲影緊結婚相，咁佢就上咗去又解咗啲繩，最後熱氣球真係升空，咁一路飄一路飄，咁喺個熱氣球入邊佢又有啲人生體驗，最後咧個熱氣球冇氣，即將會跌沉落大海，咁佢由上面高空沉落大海都一段時間，佢知道自己都死緊啦，冇曬氣，慢慢沉嘅時候，佢就決定有個衛星電話就打電話俾個之前約咗佢去巴黎鐵塔個女主角，咁、那個女主角其實之前之後嗰晚又去到巴黎鐵塔，但因為男主角已經唔打唔撞飛咗去英國啦嘛，咁佢又當然出席唔到啦。咁個女主角就以為個男主角唔要佢，咁但係個女主角就喺嗰晚好失意嗰陣時候，又遇上另一個美國人嘅遊客，個美國遊客係單身嘅，咁然後就因為咁樣反而啊順水推舟地去同個男仔 touch 咗，咁所以而家佢已經有男朋友啦。咁但係就到打電話俾佢，佢又冇接到電話喎，佢因為啱啱沖緊涼，反而就佢嘅同居密友咧一個幾 TB 樣嘅女仔接咗，咁然後佢就有啲表白，咁啊叫做講俾佢聽話，自知道佢又冇講話自己就嚟死，佢就係話我即將會消失一段時間，咁亦都講咗點解嗰晚唔嚟嘅原因，咁最後講話其實我心裏面只有你一個咁樣，即係有啲講啲感人嘅説話啦。咁但係最後嗰個同居密友都同佢講，佢而家有男朋友啦，咁於是個男主角都話咁算啦，你唔使將呢番説話改俾佢聽啦。咁即係都亦都證明男主角嘅深明大義咯。咁應該呢句呢番説話感動到個 TB， 最後個 TB 有講俾女主角聽。咁而最後大團圓嘅，因為個女主角最後咧佢又悔婚。咁最後就去翻印度揾男主角，咁樣愛情大團圓嘅。咁但係呢度最後講埋個枝節，就講佢個熱氣球最後降落完點咧？點樣降落正一個啲貨輪啊？咁但係佢啲錢就俾個貨輪嘅船長就攬咗。咁於是就原來個貨輪去邊咧？原來個貨輪就去敍利亞。咁呢度亦都叫有啲抽水，原來話全歐洲嘅難民咧，好多國家如果處理唔到咧，最後都會遣返翻去敍利亞。咁呢個敍利亞嗰度咧，又會有嗰啲咁啲難。難民嗰啲帳篷就俾佢住，咁於是就翻咗去敍利亞之後咧，又會遇翻佢當年，你應該話當年啦，即係幾個禮拜前識到喺英國機場同住咗一兩個月嗰班難民，咁於是最後佢就聯埋嗰班難民，就搞搞笑笑咁樣就入偷翻入個貨船入邊攞翻佢應該嗰個劫嘅錢。咁最後攞啲劫嗰啲錢咧，咁啊幾比較童話式地，男主角就利用個劫嘅錢，就同逐個難民傾偈，然後達成佢嘅心願。咁而呢件事就成為咗難民界嘅神話，得到傳頌。最後佢將嗰十萬歐羅派曬俾啲難民，而自己剩翻嘅錢就即係派剩嘅錢咧，就愛嚟買一本假嘅護照，同埋買去印度嘅機票。最後完成佢就買咗去英國嘅機票。咁其實就攞翻佢阿媽個骨灰，然後翻印度。咁佢就完成佢嘅叫生命之旅。翻印度咧，佢就決心去教書。咁就去教導印度嘅小朋友點樣見識自己嘅眼光，點樣去啟迪你嘅人生。咁但係當下教下書，最後女主角出現，咁啊大團圓結局嘅咁樣嚇。劇情上係咁樣，你話入面係咪好有心思，或者叫做好似呢、這個之前嗰套叫《法夢王大歷險》啊，係咪好似《法夢王大歷險》咁高呢？就肯定係唔係嘅。不過就你問我，佢入面都有啲叫做一來又抽咗呢個歐洲難民問題啦，二來亦都咧入面佢有啲叫做唔同嘅人生經驗嘅，包括就話叫啲人又唔好講大話啦，又或者叫做勇敢去愛啊，或者叫做勇敢去明白你要信人，又一定要相信自己啊。 你要點樣認清自己最想要嘅嘢啊？又或者會有一啲叫做對人生嘅領悟，或者叫做啊對宗教嗰種叫做信任就賜予力量，咁樣因果嘅關係啊，你一邊行善就會有好嘅結果。咁佢都會有呢啲咁樣嘅價值觀就慢慢滲出嚟咯。咁但係你話係咪好説教式就肯定唔係，有冇法門王大力顯咁神又肯定唔係咯。咁中意睇呢類戲又係咯。不過值得一提啦，呢套戲其實佢表面又男主角係印度演員啦，咁而個景咧就涉及到法國、英國、意大利同埋敘利亞嘅，咁啊亦都叫做大製作嘅。咁原來其實佢唔係一套印度電影嚟嘅，其實係一套法國電影，但反而佢又做到一樣咧，又將啲法國嘅歌舞片嘅元素融合咗落去波尼活出名嘅印度跳舞。咁呢套戲雖然係法國片，但佢都一樣，可能佢想打入印度市場啦，佢一樣有印度波尼活最出名嘅唱演下戲會跳舞呢個嘅環節，仲跳咗兩場舞。咁其中一場頭先講過，就係話個男主角陪埋個女明星，就喺意大利出席個夜晚個吸瓶場，咁佢俾啲警衛攔住咗，就唔俾佢入，跟住佢憑住跳舞，跟住感動到身邊嘅人，最後就同埋個女主角一齊跳舞，咁有場都幾典型嘅跳舞，咁印度嘅跳舞喺呢度。咁另外佢又加咗場咧，又似美似法國歌舞片嗰種感覺啦。因為當呢、這個佢哋偷渡咗過去英國，咁英國嘅警察又咪應該話佢係捉到佢喺呢個法國。係咪英國？咁英國嘅警察就同呢個唔知咩法國係咪英國嗰個海關啊？就同呢個法國嘅警察兩邊又喺度互相即係喺度鬧交。咁跟住之前佢就個法國警察盤問佢嘅，咁個法國警察調翻轉咧，就即係當佢係嗰啲偷渡人士，但其實佢自己唔係嘛，佢只不過一個旅客，但係身上冇錢，但係就匿咗喺個衣櫃入邊嘅啫。咁但係問題個法國警察就唔信，咁嗰場咧法國警察係用一個唱歌跳舞嘅形式，咁有啲個感覺就喺個現實嘅場景，喺個警察辦事處一路行就一路唱，有少少數 rap， 有少少唱歌嘅元素擠咗入去，咁其實就另一面。面睇都幾過癮嘅，即係搞笑得嚟又交代到法國警察嘅立場。法國警察立場就係呢啲偷渡人士咧就會遣返翻去英國。咁但係佢擺明其實唔係英國人嚟噶嘛。咁但係佢又唔理，有啲不負責任。咁跟住到去到英國咧又唔俾佢入境。咁英國又打電話俾佢咁樣，咁有段咁嘅鬧交戲。咁但係之前呢場歌舞咧都叫做融合咗呢一個法國歌舞。佢跳嗰啲又唔係印度嗰隻舞，亦都有身體動作嘅。咁但係確實又佢跳跳下咧，個警察背後又有啲警其他嘅下屬啊，或者一啲警察局會出現嘅人一齊跳。咁、那個感覺都似印度嗰啲大型歌舞。咁但係問題個風格係唔似嚇。咁、變咗，我覺得呢套戲都算可能係法國同法國拍印度片，有種將印度片即係印度歌舞。融合咗個法國歌舞嗰種元素，兼拍出嚟就令到個感覺係國際化咗，咁樣嘢都係值得大家去一睇咧，同埋研究一下。咁啊，總之個 point 係一個奇妙嘅人，即係表面話奇妙啊，但其實佢入邊係冇圓滿元素，最多話佢有啲嘢比較荒謬，或者有啲因緣際會嘅嘢比較超現實嘅啫。咁而愛情行先。人生道理為父嘅一套叫愛情小品咯，咁啊喜歡睇呢啲嘅，值得入場。